也关了，不想再联络。没有心事的我，再一次复活了。删掉电话号码，又遇见那句终于相逢了。流过泪，把眼睛变晴了。对你多爱一点，我就感觉心痛多一点，好像是。是爱了痛了笑了哭了，以后才学会没有谁会永远爱着谁。对你多爱一点，我就感觉心痛多一点，好像翅膀飞上天空自由了。对你多爱一点，我就感觉伤心多一点。